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天真梦，荒诞的还相信童话。 经的极限，许的疯狂，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？失了远征，迷航没有灯塔，在这梦的船桨，听到请回答，为了什么？成云端，将悲伤遗忘，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，以为世界只有爱，被人生温柔对待。

京都呢？春风吹了又生，夏天让人变冲动，好花不想被冷落，苍天可会眷顾我？爱生跌跌撞撞，剑可别射错，能不能快点靠近我，共同燃起这大火？心早被你占有，今夜不想在乎谁是空。要你爱我，别怕伤我，我情愿被爱情烧透。要你爱我，最好伤 初夏的夜晚总是让人难眠，暮色依然在无声中聚拢着，渐欲愁浓，这样的夜色真是迷人。忙了一天的人们都回去安歇了，我却独享着这一切的美景。溪水静静的流淌，如同心事，偶然遇到石块泛起水花，山上的树在微风中轻轻摇动，仿佛少女的身影在夜色中飘摇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薇，初夏的小长假来临，要去好好游玩一番吧。